轮回在家里大肆庆祝着，早年像这样的冠军队还有可能跑到网游里来和粉丝们亲近亲近，但近些年斗争越来越激烈，这些活动已经基本取消了。网游这个世界实在是没限制，一枪穿云，无浪这些职业角色，你想游街庆祝一下，那其他战队的粉丝怕是要给你们丢来好多技能帮你们庆祝了。 网游里有的只有厮杀，哪怕庆祝看起来都是这样的方式。此时正值周末，在线人远比平时要多，参与厮杀的人虽然只是两家，但看起来却比前些天还要热闹。不过两家粉丝打得虽热闹，但工会方面却比较收敛，他们清楚这次其他工会肯定会置身事外，看他们热闹。 他们可得好好保护好自己的实力，因为他们清楚这根本只是一场宣泄，不可能分出胜负。论工会，蓝曦阁确实比轮回要强上一些，但还不足以说就把这家工会给灭了。尤其是他们这种俱乐部工会，根本就不要谈灭这个字。只要人家还在职业圈里混，工会怎么也得撑起来。 真要是退出职业圈了，那工会你不用去灭，大概也会很快就烟消云散了。这种事儿这么几年下来也不是没有过。两家工会都在小心规避着，但是很有默契的不让双方的精英实力碰撞。这一次的大战显得是那么的不真实。叶修带着几个人还准备继续兴冲冲的拾荒。 结果听魏琛一说，立刻没了兴致。精英团回避直接冲突，那欺负其他普通玩家还不是耀武扬威的？这场战斗，工会的投入只是逼不得已。这一点上，两家工会的觉悟都是一样的，他们是不会被气氛所撩拨的，因为他们的核心班子其实也是职业战队属性，也会像战队选手那样冷静看待比赛胜负。 当然，这仅仅是限于核心圈子，无论本部还是分会，绝大多数玩家呢就是单纯的粉丝，或理智或冲动，有的会听工会的劝告，有的也认为这时候正该他们站出来。工会管不了那么多，反正精英的核心力量是令行禁止的，再加上刻意回避的投入，实力保存的倒还不错。 其实就是非精英的玩家，那角色装备在网游里也是绝对不差的。毕竟是俱乐部大工会，没装备即使有的人刷本刷不到，买不起，但却可以通过获取工会贡献，从工会仓库里拿到很多。工会俱乐部凝聚起这么多玩家，靠的可不都是爱。但叶修他们几个是专盯着精英团去捡的。 从这些角色身上暴露的，基本就是网游圈里最豪华顶尖的装备了。现在突然让他们去捡第二、三档次，甚至更低端的装备，顿时觉得超没意思。可再怎么说，这样捞装备实在是比副本快多了。装备也不是为了自己用，这不是为了填充马上要建的工会仓库吗？没办法。 叶修几个还是在捡，不然他们现在还真没什么事儿做。普通玩家勤劳刷副本、刷装备什么的，但照魏琛说的，你什么身份呢？你也去刷装备，你爹不爹份儿啊？直接去买去抢不行吗？以前下本还可以说是让唐柔、包子这些人熟悉游戏、熟悉一些操作，但现在半年都过去了。 这种基础的东西该掌握的，两人早已经都掌握了。副本对他们而言意义真有些不大。虽然有一些训练可以通过副本来完成，但事实上，这么几年下来，职业圈早有了系统而又效率的专业训练手段。他们都有自己编撰各种模拟训练的软件。各俱乐部的后勤开发部可不只是在自制装备上转圈圈。 他们涉及的项目是很多的，这些训练的方式有一些甚至是俱乐部的机密， 像那种在网络上就可以公开下载到的肯定不是此类。叶修虽然完全熟悉家事的各种训练软件和方式，但问题是这些软件是怎么编写出来的，这他又哪里会清楚啊？家事不提供，他现在也没得用。星星战队人才上的缺乏其实并不单是职业选手方面的，如果以一个俱乐部的模式来看，他们简陋的要命，真的只是一个战队，完全的草台班子，根本就是8年前联盟最初期随便几个人拉杆组个战队就报名加入职业圈似的。连俱乐部工会的事儿都要战队的选手亲自去做，这在现在的荣耀联盟可是绝对无法想象的事儿。即便是新成立的战队，那一般也是有强势资金注入，像装备这种问题用得着拾荒吗？看人家斩楼兰怎么做的，挥舞着大量的钞票去扫市场就行了。一想到这点，陈果还真有点心酸。大神是爱贪拾荒这种便宜吗？当然不是，这实在是没有办法。陈果虽然不太喜欢这种方式，但是你又没钱，又不让人去拾荒，这怎么囤积大量的装备，又怎么快速建立起工碎仓库啊？不要说什么办法总会有的，只要我们努力一类的废话。陈果不是小女孩了，没有这么天真的念头。这个世界有许多事儿本就是即使努力也做不到的。联盟中有战队20支，有哪支不够努力啊？但每赛季冠军只会有一个。陈果现在手里头的资金搞点装备没问题，魏琛的技能点攻略捞来的2000万已经到账，而且这家伙也表示可以用来发展战队。这样的资金条件比起8年前的战队确实已经优异很多。但现在不是8年前，火箭一般迅猛发展了8年，今天的职业联盟他们这点资金水平依然属于一分钱要掰成2半花的贫困阶级。所以对于最初他有些看不上眼的拾荒，这一次他一点意见都没有提，他甚至也想跟着大家一起去拾。连大神都在做这种事儿，他实在也想不出自己还有什么理由矜持，结果居然被叶修以他水平太差给拒绝了。那句你是准备去拾别人装备还是让别人拾你装备呀的实话实说一如既往气得他半死。没办法，陈果只好做后勤工作了。叶修几个手脚太麻利了，这次战争又打得激烈，装备随处可拾，三人这来来去去的，眼见就要填满各自仓库了。陈果连忙拿手头还有的其他账号当仓库用，而且从长远考虑又是定了批神之领域的账号，听叶修的意见又是每种职业一个。到了今天，这三人简直就不像是拾荒者，而像是搬运工了。精英团的战斗可能还让他们分散多些精力在自保上，现在遇着这种更为简单的战斗局面，他们在分散的精力就更少了。这一趟一趟又一趟来来去去的，连斩楼兰听说后都有点眼红了。可眼红归眼红，他可不好意思开着他的斩楼兰跑去拾荒。2-3个月后，这就是要出现在职业赛场上的角色了。斩楼兰爱惜得很，显然他心目中也有些看不上拾荒这种趁火打劫占别人便宜的行为。但看大神时的如此坦然，斩楼兰只好自愧不如。大神就是大神，干什么都这么高调。就说这拾荒吧，靠，又从人堆里出来回城了，这是又拾了一背包了吧。由于已是周末，这一周的野兔 BOSS 已经全数刷过了，他们这个小联盟可算是大丰收，算作一个整体来论的话，恐怕都要算是历史性的大丰收。各大工会平时竞争这些野兔 BOSS 那也是互有胜负，没有哪家可以在一周里独占到这么多 BOSS 啊。五家联手杀了这一周的 BOSS，随后一起算了算小账，发现虽然每次一个 BOSS 需要五家均分，但因为杀的 BOSS 多，这最后的收成真超得过一家大公会了。这个联合真是太棒了，几方都在由衷地赞叹着。虽然知道这也是因为本周绝大多数的 BOSS 因为大公会参与打架没能来抢，但是前景真的很美妙的，就算以后收成下降，但这一周也绝对不算亏。试想，如果他们没有联盟，同样趁着各大公会没空来偷猎点 BOSS 的话，那就是他们这些中小公会竞争，他们当中同样也没人敢言垄断呢。到最后七七八八的分掉，还会有不少其他公会抢到食儿，收成绝对不如现在。实惠的结果让几家公会对未来更是充满期待了，他们迫不及待地盼着赶紧周一，赶紧开始下一周 BOSS 的刷新。大神对这联合的重要性，他们也是认识得很深，对于大神拜托的事儿也是悉心尽力。比如斩楼兰这儿，刚正围观两大公会打架，发现君莫笑等三人敏捷的身姿在战场上转了一圈后，就沉重地跑了出来，明显是因为负重压慢了脚步。跟着就收到了公会方面玩家送来的消息，看到毁人不倦了。是的，这就是斩楼兰他们在帮大神挂念的事。斩楼兰这边收到风的时候，另外三家公会的会长岳子清、白皙刘景和武进之也都知道了，他们也和斩楼兰一样操着心呢。于是叶修很快就收到四人来的消息，发现毁人不倦上线。 哎呦！ 叶修连忙招呼陈果：“ 快来卸个货。” 卸货？这家伙真把拾荒当搬砖呐！陈果一边腹诽着，一边开角色过去，同时问着：“ 有什么事儿了？”那家伙可算是上线了， 叶修说。